有人话要搞港独，加泰隆尼亚又话要加独，有台湾民众咧，但都想脱离大陆啊，就谂咗一个方法。嗱，佢哋咧喺一个网上嘅公共参政平台嗰度咧，建议咩嘢呢？更改时区啊，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头，同日本、南韩同一时区，即系同大陆啊、中国大陆唔同时区啦。嗱，依家咧已经有超过5000名民众咧联署签名噶啦。嗱，台湾嘅政府咧要公开回应噶啦。嗱，依个方法咧又几新鲜。嗱，喂，其实咧仲有台湾啲民众就话咁样做咧，喂，我冬天放工嗰阵时啊，仲可以睇到阳光添啊。我系强哥新闻啫，白奇。 巧唔怕旧，最紧要瘦。听讲至少有十年八年嘅性交转运，哇！近嚟咧似搞笑桥堆真实呢个方法咧，竟然又有一堆受害者。不过佢有新包装嘅，有喺 Facebook 上面放咗多靓女啊、model 啊、女艺人啊咁样合照啦，再有泰国师傅一齐做法事影相，加强职业形象咁样话。嗱，银幕上咧就有喜剧之王彭直芳发演技搞掂柳飘飘，现实中有人做到投入角色加网络宣传呃虾条，唔知八旗同阿 Win 会唔会谂住转下行咁样咧？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今节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 等先，等先，我想问咧，点解阿 Win 系冇引言？你头先系咪听到 MJ 嗰个咧？你心虚啊你？你系咪咁快转？你系咪帮人转圆运啊？你 而家系咪啊？根本就本身我觉得系八旗转圆运。咁所以就搞到而家咁兜踎啦。 佢 本身八旗应该系万达嘅主席嚟嘅。 佢平时要花三个钟头去写印言嘅，因为寻日少咗一个钟，就因为佢用咗一个钟咧去做一啲转运转运嘅动作咁样。 O K， 喂，讲一个性交转运咧，今日咧， 我好有兴趣讲啊，即刻 就请咗个性交转运嘅师傅。 喂，因为我哋太兴趣啦，其实嚟紧十集我哋都会讲呢个话题。 唔得，我哋要认真啲，我哋请咗个或者 M J 介绍啦。 即系因为咧，我哋就唔系真系认识呢样嘢，咁我知道两位或者好多听众都有兴趣，咁我想真系请翻个正正经经请翻个命理对呢啲都有啲研究嘅人去讲， 性交专家 系啊，咁我去嗰啲旺角嗰啲街头嗰啲咧，咁我十个八个都可能系骗子咁样嘅，有叫我去占卜塔罗牌啊， 旺角街头边度？ 即系而家咧有好多人摆街头咧， 庙街， 帮人占卜嗰啲，旺角都有噶，周围都有噶， 啲老啲 嘅，系啊系啊系啊，诶，今日我请到呢个咧系一个年轻啲嘅，我介绍下呢个咪嘉宾，我哋有今日嘉宾 Muto。 辛苦 你。喂，听讲听 MJ 讲你系喺呢方面系一个专才喎，系嘛？ 哦，咁啊，方面 系转运方面啦， 转运方面。 喂，唔好咁讲，因为我系对呢样嘢就即系自己比较入龙有兴趣啦，咁就一个研究咁样嘅。咁咧，关于头先大家所讲嗰个课题咧，嗰、那个性交 性交转运，喂，得唔得？点样玩嘅咧？ 嗱，其实咧，我啲江湖术士咧，咁就会声称就系话咧，经过同佢嗰个阴阳交合啦，即系搏嘢啊。咁咧系令到佢个运气有向好嗰方面嘅提升同埋改善嘅。咁咧个人咧就认为咧，其实咧佢嗰个咧运程咧系有转变到嘅。 真系有转变， 不过系转衰运咁解嘅啫。嗱，你见到其实佢哋咧一旦做咗呢单事情咗之后咧，咁、其实佢哋已经系即刻惹官非噶啦。咁、本身如果你唔做呢单嘢系唔会惹官非噶嘛。咁所以其实佢个运系有转咗，不过系转衰运。咁如果依我而言咧，咁其实咧呢样嘢最好留翻同翻你一个亲密嘅人去做翻呢件事情，咁、就会较为妥当啲啦。就唔系同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 sales sell 你，咁跟住你就同佢去发生呢啲肉体关系，我个人认为唔系咁好嘅，因为咁样咧其实系一个滥情啦。 系啦。咁阿 Moto 啊，想问下咧，睇你讲话同身边亲密嘅人啦，咁假设我哋当系老公或者老婆咁样先咁样计啦，咁同呢个亲密嘅人做呢个转运嘅性交转运啦，咁会唔会话将一啲运好运或者衰运同佢一个逆转？或者系点样嘅咧？ 其实咧系有少少嘅，因为咧如果你话啊，假设我同我老婆系合法夫妻啦，当然，同埋亦都好恩爱嘅。咁、其实假设我行紧好运嘅话，而我老婆啲运系讲真平平的话咧，咁、其实咧我透过同佢有呢样嘢之后，佢会感受到一啲良好嘅气场，系会过到佢俾佢咁样嘅。咁当然调翻转，如果假如我老婆个气场唔好嘅话，亦都会过咗少少俾我。但系当然啦，个影响性唔话去到好高咯。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同陌生人啊或者一啲唔正当关 性工作者啦， 系啦系啦嗰一类啦，咁、你一定会，咁你肯定会惹衰运噶啦。例如如果嗰位性工作者佢有病嘅，咁已经即刻惹到你啦。咁仲有咩好运可以讲咧？ 但其实咧，性交转运呢样嘢，其实真系有，即系有呢个记载嘅，又或者即系系有呢、這个，即系你学嘅入边，其实真系有写有呢样嘢，其实嗱有嘅。 其实我学嘅嘢咧就冇去到咁偏嘅。咁咧以前所讲啦，咩采阳补阴啊、采阴补阳啊嗰啲咁嘅嘢咧，我听一啲玩神打嘅一啲师兄咧，佢曾经有同我提及嘅，但系佢亦都同我讲话呢一样嘢要配合啲偏方咯。不过啲偏方我就唔清楚。咁、但系你话做呢啲咁嘅嘢咧，我都系建议翻你同翻你合法嘅人去做啦， 系咁，知唔知啊？ 知唔知咩啊？ 喂，我听你把声咧 ，Moto， 即系都系好后生咁啊。其实你个样子都真系好后生，点解咁后生会有啲玩啲八字命理咁样嘅嘢？ 嗱，其实咧我条命咧生出嚟咧 就系、是、呢个八字嘅人。 唔系咁讲，其实生出嚟咧奇形怪状嘅。咁我阿爸咧同我阿妈咧就有一啲意外啦。咁之后咧就即系都系嗰啲三岁死老豆、四老母，跟屋企破产啊嗰啲咁样。即系其实咧奇形杂。奇形怪状嘅嘢都发生喺自己身上，咁、我就开始对自己人生有一个思考啦。点解我会咁嘅咧？遇到呢啲咁嘅嘢咧，如果我再遇到呢啲嘢，我可唔可以有一个凭我自己嘅个人智慧或者努力去作为 避凶？ 系啦，就系所谓嘅吹吉避凶，即系作为一个努力嗰方面嘅扭转啦。咁、如果既然我要扭转嘅话，咁我喺知识嗰方面，我咪要丰富翻自己咧？咁、我咧就开始去研究呢啲嘢啦。譬如同埋加上自己出嚟做嘢咧，咁、我觉得人嗰种性格啊，同埋命运。真系有唔同嘅发展啊嘛，咁睇翻你自己个人系点样去control你个命运啊，点样去凭你个人努力去扭转啊，咁我就决定去研究好呢一样嘢。咁最初我即系不如讲翻我少少嘅 background 啦。咁我最初其实跟咗一位我启蒙嘅老师咧，其实佢叫马师傅马启福师傅，其实佢早喺2011年咧就已经先有咗啦，唔系呢个世上啦。咁、其实佢当时咧佢教导我一啲武术嘅嘢，咁本身系学呢啲面相啊呢系嘅，咁。最后呢佢最后嗰段日子呢我就跟咗去学一啲最初步嘅八字。咁之后呢因为呢位师傅已经唔喺度啦，咁我就难以去搵到一啲我合适嘅人呢去学习啦。咁、之后呢我辗转去自己去学。咁之后呢咁而家先至有个少少嘅能力去帮大家去睇一睇关于自己个人命运咁样嘅嘢。 自成一格。 即係你唔收钱睇㗎嘛。 其实我唔可以谈得上收钱。我其实只求自己希望可以尽自己绵力。可以帮人哋准确地分析到究竟佢嘅性格带嚟啲咩命运，同埋嚟紧行嘅所谓嘅运程会对佢有咩影响，佢从而喺未雨绸缪嘅情况之下咧，作出一个适当嘅部署咯，咁令到佢嚟紧未来咧会有一个比较良好嘅规划嘅，就系咁嘅啫。 咦，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睇个倪匡啊、韦斯利啊。咁啊，倪匡嘅理论里面咧有一个理论系针对命运或者风水嘅，就系话如果命运系决定咗嘅话咧，系。基本上是更改不到的。如果更改到的就基本上不是命运。这个是倪匡或者韦斯利的逻辑来的。 很多人在这些命题上讲过一下的。 是啊。 是啊。我怎么看呢，有些人就说是性格咯。即是你大概那个命运是决定了你的性格。那么譬如我现在跟你讲啊 ,Win, 你大概80岁前你都不会死的。但你都不会因为这一样东西突然走去那我试下跳楼先。那你的性格是不会催使你跳楼的嘛。那我觉得冥冥中有些东西是好像有条线去引你这样做，但又不至于决定到话喂，我今日会同阿 Win 讲一句屌你老母咁样吓，应该未写到咁清晰嘅地步嘅。 明白嘅。 咁但系喺我哋嘅命理师 Moto 嘅角度系点睇咧？ 嗱，其实咧你关于系咪整定嘅嘢，其实我觉得有部分啱嘅。咁譬如你嘅出身啦，你嘅父母啦，你嘅兄弟姊妹，咁呢样嘢你系冇得选择嘅，因为你出世嘅爹哋妈咪，你系冇办法去更改，除非你过继去咗人哋做咗人哋嘅养子啊或者养女。咁就或者会有少许嘅改变啦。咁但係你话即係同埋仲有生老病死呢样嘢，其实亦都系所谓嘅整定嘅。咁但係譬如你做人有多方面嘅嘢，我諗相信系靠你个人努力去做一个改善嘅，其实系有嘅。举个例，譬如我俾咗今期六合彩嘅内幕 tips 俾你，就嗰六个 number 俾咗你啦。但我俾咗你咗之后咁你自己都唔落去落下边马会度买六合彩嘅话，其实你都系唔会中呢张六合彩飞噶。咁所以你话个人努力系咪完全冇用？因为完全所有嘢整定，所以你唔需要个人努力咧。我就觉得唔系。就算你行紧靓运，生到一条好命，你有嗰个富裕嘅家庭，但系你冇个人努力嘅话，其实你最后都系会失败。 都系。喂，而家咧，我见到市面上咧就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听完就玩星座啦。咁我哋而家认识嘅一扎嗰啲。 都係好似係講緊生肖啦，嗰啲麥玲玲嗰啲咁樣。咁有啲咧就係專門玩風水嘅咁樣。咁你係算係邊一範咧？ 嗱，其實我就算係八字嗰方面嘅。咁如果算命嗰方面咧，面相啊，同埋呢個手相啊，仲有鐵板神算啊、紫平八字啊，同埋呢一個。紫微斗数咧，都系可以睇到你个命运嘅。咁至于西方嗰方面就系星座啦。咁 塔罗牌啊， 塔罗牌呢系属于占卜嘅。 OK， 因为所有呢一啲所谓嘅睇相睇命系必须要由你个身体，譬如你嘅出身啊，或者你个面相啊、掌纹啊嗰啲去睇一个预测啊，同埋睇到啲乜嘢嘢咁样嘅。 咁紫微斗数咧， 嗱紫微斗数我就唔认识，但紫微斗数咧，其实佢都系喺呢一个。五行里面，同埋亦都系要需要参考翻你嗰个出生年月日嘅，咁去做一个评估，同埋做一个分析嘅。咁铁板神算啦，同埋紫微斗数咧，都系一个好准确嘅一个中国嘅术数嘅其中一个方法嚟嘅。不过我就去咗紫平八字嗰一边嘅嘢，即系我哋所谓嘅四柱八字啦。咁我简单吓，咁时间虽然有限啦，咁我就简单介绍下咩叫四柱八字。 咩叫八字 系啦？咁四柱八字咧。其实咧，原本个开创者咧，其实系唐朝一个叫李宗圩嘅易学家。咁咧，呢位先贤咧，咁佢就创立咗八字咁样嘅。咁当时咧，只系睇年月日嘅啫。咁咧，当时咧，佢直头系用一个年属，即系譬如你属乜嘢啊，属猪、属牛、属鸡啊嗰一类嘢咧，咁去睇翻你个命运啊，同埋嚟紧嗰个性格系点样嘅。咁咧，去到宋朝咧，就有一位叫做徐子平嘅先贤啦。咁佢亦都系一个好劲嘅易学家嚟嘅。咁佢创制咗一套叫做四柱八字，就引入埋时辰，而且系以日子去作为命主嗰个根据嘅， 即系精确啲啦， 就精确啲啦， 精确 精确好多啦。咁咧，系透过你出生边一日，佢嗰日嘅五行属性咧，去判断你系属于什么五行嘅，一五行金木水火土嘛。咁跟住咧，佢系呢一个咧逻辑咧，同埋呢一套学派咧，系沿用至去到今日嘅。咁系作为呢个批你个命啊，睇你嗰个命运。嚟紧系点样样啊？去作准嘅。咁咧，佢系嗰啲以前易学家咧，其实咧佢系观察呢个星象啊，同埋呢个宇宙咧，去判断翻，佢将呢啲嘢去作为一个即系量化咗，去俾大家去睇咁样嘅情况，就好似你以前学数学咁样，有一条函数咁样 ，f(x) 等于2x 嘅二次方加 y 再加乜乜物物再开方咁样，就会等于 f(x) 呢个函数。就你又将唔同嘅嘢唔同嘅函数代入去，你就产生唔同嘅数值出嚟啦，就系咁啦。 嗰啲睇过啲古装剧都好多啊，嗰啲成日都一定有个风水嗰啲师喺嗰啲市集嗰度咧，跟住话喂，俾你嘅八字嚟啊咁样。好似细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屋企人会同我讲，喂，你唔可以立乱讲你嘅八字俾人听。 系，包括而家老一辈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系唔系嘅咧？ 嗱，其实我自己个人咁睇啦，如果你将你个八字讲咗出嚟咧，咁即系话有啲人就话会将你个八字可能落啲降头俾你啊，或者整啲唔好嘅嘢俾你啊。咁我就呢方面咧，我听其他嘅人咧咁讲咧，佢就话系可以咁样去做嘅。咁咧，至于信唔信咧，就交翻俾各位冰雪聪明嘅观众去判断啦。咁咧，其实咧，我就个人觉得咧，就话咧，零即系就唔好有害人之心嘅。咁咧，害人咧，其实你都要付出成本啊。时间同埋心机嘅，咁我谂即系睇下你有冇个价值去俾人咁样 去害，都应该会有恶。 咁但系如果你为安全起见的话咧，你最好就揾翻一个比较有名气嘅师傅，或者你觉得个人系信得过嘅，你先至将你嘅生辰八字交俾佢去处理啦，就系、是、咁。 所谓嘅八字啦，或者我哋头先所讲嘅紫微斗数啊，等等等等啦，其实喺国内嚟讲啊，或者我哋一路嘅思维嚟讲，都系一个迷信。或者是一啲嘅比较系神化少少嘅，咁喺大陆咧，强国而家好似就禁止咗啲迷信嘅嘢，或者运程书啊等等，所以麦玲玲嗰啲应该揾少好多 嘅、 不过咧，就如果佢即系譬如麦玲玲嗰啲唔俾讲啊，或者咁，其实你点样 有咩睇法咧？即系 其实我对呢一样嘢个睇法咧，我就比较上有用一个较为开放嘅态度去睇嘅，因为首先我唔打算去讲。任何师傅嘅名先系啦，咁佢哋喺大陆嗰本书俾人禁咗咧，咁其实咧系 睇翻資料，佢就話就唔想迷信嘅。咁我先前都講過啦，呢樣嘢唔係迷信，係一個比較算係科學性同埋觀察呢個宇宙嗰個星體運行對人類磁場，唔係個磁場對人類嘅影響，判斷翻你個命運同埋你個性格嘅。咁咧，我覺得呢樣嘢係有根據。咁其實咧，我哋香港係咁啱係一個即係算係一個多元化社會，我哋身於呢個地方，可以容易啲接觸到呢種資訊咧，係我哋幸福嚟啊！我即係我個睇法就係咁樣啦。 其實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好低能嘅嘢㗎。其實呢樣嘢本身明明應該係好代表中國嘅嘢㗎嘛，一個成日話要宣揚中國文化咁樣。而家令好多鬼佬啊，其實我就慢慢啲相信嘅，講真。不過好多鬼佬外國公司都會開始去講識得風水啊、風水咁樣下，佢都識講呢樣嘢，開始去信呢樣嘢嘅時候，反而中國咧就話喂，我哋要禁止迷信嗱。其實佢本身個用法咧係啱嘅，我哋唔想大家啲民眾咁多嘅市民咁迷信咁樣。咁但係偏偏咧，你知共產黨嗰啲玩法就係、是、即係一個大嘅方向落嚟，哦，大家要禁止迷信，下面嗰班人咧就亂嚟啦，即係就哎呀，寧可就唔好 有殺錯， 係啦係啦係啦，就全部都禁咗佢，哦，總之運程書就唔好要，跟住嗰啲麥玲玲嗰啲任何嘅風水師上去講 talk 都係唔俾咁樣，其實係矯枉過正。 我反而覺得咧，佢個大方向咧，其實都係為咗即係佢嗰個所謂維穩啊，即係佢係唔想咁多思想、咁多唔同嘅諗法、咁多唔同嘅構想喺呢個社會咧。去百花齊放，去妨礙咗佢統治。 所以佢究竟有冇係即係究竟佢係即係為咗自己嗰個權力去穩定住啊？定係究竟真係為咗嗰個所謂中華文化去辦事咧？即係我覺得係好大 事。係啦，咁我哋唔講呢啲啊，外國嘅啦，外國嘅新聞啫。 講翻呢度，喂咁如果講到算命咧，因為咧我之前以為咧，因為我都算係一個做 sales 嘅行業嚟嘅。咁我以前咧以為咧sales 人同我講咧我唔知道其他聽眾嘅 sales 啊，話咧初三要去拜車公廟，因為 sales 咧係偏滿嘅，咁所以去拜嘅車公廟，我唔知點解偏滿要拜車公廟啊。咁咧其實而家係咪即係咁樣去分正門偏門嘅咧？ 我想插一句喎，咁古惑仔啊， 古惑仔偏滿啊， 咁警察都應該係偏門啦。 係啊，所以就係咁樣問咯，點樣去分正門偏門咧？係咯， 我打你阿邊。 其實今時今日咧，行業咧分唔分正門偏門咧，已經變得比較模糊㗎啦。咁即係譬如以前話，譬如做一啲演藝行業啊，即係譬如藝伎啊嗰啲，咁都叫做偏門啦。咁咧今時今日咧如果你當佢係一個正職，而講緊係冇犯法嘅話，其實都算係一個正職嚟嘅。咁咧，如果一啲所謂嘅偏門，即係今時今日嘅定義 definition 咧，就係話譬如你販毒啊、走私槍械、殺人放火咁嗰啲，真係犯咗法噶嘛？ 呢 啲亦都唔可以俾即係警察知道噶嘛？咁嗰啲就係偏門咯。 咁咪警察算唔算偏門？ 警察我覺得係正職嚟。 古惑仔， 如果做網台，做網台係正偏門定？ 你有冇收錢啊？ 如果搞到你三萬咧，好叻咁樣咧，做網台成為咗正職，算唔算偏門？ 其實咧，如果咁講，如果你走去幫人哋去做毒品拆家，走去販毒，而你冇收過任何報酬，純粹義工咁做咧，我都唔當你係偏門。 即係收嘅，咪收錢咯嚇。 但係有冇計收錢或者俾？一啲利益咯，非金錢嘅利益咯，例如可能幫你加官進爵啊嗰啲咁樣， 幫你性交轉運啊，提供性交轉運。 咁但係如果即係如果傳媒行業係咪即係都係偏向係偏門嗰邊，即係個睇法，即係我當係有收錢或者有利益嘅。 傳媒行業嘅話要睇翻嗱，其實咁講嘅，其實但係總括嚟講唔係偏門，都係正門嚟嘅。咁即係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要去分偏門定係唔係偏門嘅話咧，你睇下會唔會犯法就已經可以判斷得到㗎啦。 咁阿边你小心啲啦， 不过系香港嘅法律啊，唔系强国嘅法律啊。 系啊，阿边系偏门啊，阿边一定系偏门。 咁但如果认真咁讲，如果我即系有阵时行业冇得讲，犯法亦都冇得讲咁样，我系咪正门偏门嗰个运程都可以？可以去講嘅咧，即係我係咪應該盡量行正門嘅途徑？即係我係喺偏門嘅。假設而家我做網台主持就係偏門，咁我有冇辦法係因為八字或者任何嘅方法去改變我運程？ 即係扭轉呢樣嘢， 係啊，定係 即係透過你嘅職業去扭轉係嘛？ 定係一定要行翻正門 咧？其實唔一定嘅，咁即係睇翻究竟邊樣嘢係啱翻你啦。咁即係譬如你做嗰啲叫做治喪啊，即係嗰啲殯儀館嗰類啊嗰啲。职业啦，咁其实咧，以前嚟讲都系一个偏门行业嘅，咁但系 即係嗰樣要夾翻八字啦。咁如果啱你做嘅話，你照樣去做嘅話，其實我都會當你一個正職嚟嘅。 即係有啲人係咯，佢天生係適合做古惑仔、陳浩南咁樣，佢唔做古惑仔可能冇前途咁樣噶嘛。 哦，其實最緊要唔好作奸犯科啫，咁同埋唔好犯法啫。咁其實就算你嗰、那個嗰間公司，其實佢係做緊呢樣嘢，但係你做緊正途生意嘅話，其實都可以當翻你係正途噶啦。咁其實冇需要太過分去分辨咁樣嘅。 M J 簡單啲，識法咪得咯。你本來犯法嘅，識法變咗做得咯。 喂，節目差唔多就尾聲啦。喂 ，Moto 仲有帶啲咩禮物俾我哋啲聽眾啊？ 嗱，今日咧，因為我都緊餘嘅時間比較少啦，咁我大概同大家講講咧桃花嘅嘢。咁咧，我就用一個咧生肖配合你出生嘅月份，睇下你桃花有冇啦。咁咧，我就唔會成純粹淨係講生肖嘅。譬如屬豬就揾到錢好多女溝，唔係咁嘅意思。咁啦，嗱，首先咧，咁我就先講啦。咁咧，我由屬蛇開始啦。屬蛇啦，屬雞啦，同埋咧屬牛嘅朋友咧，只要佢係喺呢一个咧夏天出世，即系所谓嘅夏天，就即系廿四节气，我相信大家都识噶啦。你芒种至小暑呢段期间咧，佢出世嘅话咧，你就会有桃花啦。咁你个桃花会比较旺啲嘅。 OK， 咁啊好啦，咁去到属猴啦、属鼠啦，同埋属龙嘅朋友咧，只要你喺秋天，秋天嘅时间就系寒露至白露呢段时间，即系寒露至白露呢段时间咧，呢段时间出生嘅人而又属头先嗰三只生肖嘅话咧，佢桃花都会比较旺啲嘅。 第二号。 好啦，唔系第二号，差唔多。咁、而至于属虎、属马同埋属狗嘅话咧，佢喺春天嘅惊蛰去到惊蛰啦，系去到清明呢段期间出世嘅咧，佢嘅桃花都会相对旺盛啲噶咯。好啦，最后啦就系属猪、属兔同埋属羊嘅朋友咧，咁佢喺冬天嘅时间，即系大寒、大雪至小寒呢段时间出世咧，咁佢就会比较上咧桃花亦都会好啲噶啦。咁咧就唔需要再去希望就系透过什么胶嘅转运啊去大旺你啦。咁呢类朋友咁我会恭喜你先。但系咧，如果你话详细嚟讲，佢哋唔系属于呢个时间出世嘅人，佢哋有冇桃花系可以有嘅，就系要睇翻究竟你个出生日同埋出生时究竟带到啲咩结构俾你啦。 好多谢晒 Moto 帮我哋嘅分析。好啦，呢次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揾佢上嚟讲讲啦。 好啊， 好，拜拜。